守着，放任它碎碎念，碎碎抱怨，冲得到一颗心柔情似水，虚实真真，飘飘欲仙，爱可以不费吹灰，万里马爱情早有三四五六七，只要有慧灯就能看出端倪，人生千百里，人缠绵夫妻都可以找到 happy ending。神仙伴侣，人缠你夫妻，都可以找到 happy ending。相处的时候，要记得让他颠倒是非，得力的时候，要假装自己后知后觉，放任他碎碎念，碎碎抱怨，冲得他一颗心柔情似水，虚实之间，飘飘欲仙，爱可以永不说。 所以我们相遇在这季节绝不是偶然，仿佛候鸟一样飞过大地，穿越海洋，原来所有情节仔细回想都是种呼唤，感动过的故事，看过的书，经过的地方，遇见的梦想，念的歌，泛流过的泪光，听是谁在唱歌，在唤醒心里的盼望，听是谁在唱歌，在失望对谁呼唤，所以我们相遇在这季节绝不是偶然，仿佛候鸟飞过大地，穿越海洋，原来所有情节仔细回想都是种呼唤，感动过的故事，看过的书，经过的地方，见的碰上念的缘分，流过的泪光，听是谁在唱歌，在唤醒心里的盼望，听是谁在唱歌，在失望 爱是你心里的盼望，一定是谁在唱歌，在唱我，对谁呼唤，仿佛候鸟一样飞过大地穿越海洋。 因为一零三三，一零三三， 生活与梦想是始充满幸福能量，我乘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韵味一零三三，我爱的 这世界，在接到你电话以前，所有算出的借口算不过那一句再见。去你的事业，去你的这世界，我只看到骨子里的自己糊涂的可怜。以前我你天真的双眼，就将我的心催眠，我一转眼一瞬间看不懂听不见，哪管得了危险，消失的你天真的双眼，却忘了借你下的催眠，在摇晃中模糊中不知道我到底要前往哪个明天。些美丽的故事，最后爱会战胜一切，以为换到了永远，换到你再一次叛变。去你的誓言，去你的这世界，我只看到骨子里的自己糊涂的可怜。一线落你天真的双眼，就将我的心催眠，我一转眼一瞬间看不懂听不见，哪管得了危险，消失的你天真的双眼，却忘了借你下的催眠，在摇晃中模糊中不知道我到底要前往哪个明天。 我不停不停不

随风，梦太长追不回原谅，你是我不能言说伤，想一晃又忍不住回想，像流荒一路跌跌撞撞，你的捆绑无法释放。嘿嘿，白月光是另一个地方，那么亮却那么冰凉，每个人都有一段悲伤，想隐藏却在生长。 谢谢。

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6月5日星期一，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资讯。国土资源部近日宣布，我国正在南海进行的天然气水核物试开采已经连续产气22天，试开采圆满成功。初步预测，我国海域天然气水核物资源量约800亿吨油当量。顺丰速递与菜鸟网络近日因纠纷互相关闭了网络数据接口，导致少量的快件信息查询不畅，一些生鲜的农产品寄递业务受到影响。国家邮政局表示，已与双方高层沟通，寻求解决之道。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网络视听节目创作播出管理的通知，规定不得在互联网、广播、电视等任何平台上传播所谓完整版、未删减版、被删片段的节目。民政部就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行业标准公开征求意见，拟规定平台上公开募捐信息不应与商业筹款、网络互助、个人求助等其他信息混杂。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 离开吧，回头已没有办法，随他吧，随他吧。 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不纤华，但只要沉浸在旋律中，就能感受一个个温暖到来的故事。你的心情， 别让我一个人走，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醒来还有梦。 进一步已陌路，醉一步过分为自诉，再一步就决定胜负，却平白无故退出。当你被他抱住，该学会懂得为他哭，痛苦交给我庇护，流离一种幸福。我们一路都忘了苦，忘了怎么爱上彼此的糊涂，有人会懂得放纵，直到所有于事无补，爱怎么开始的想要结束。我们一路都忘了哭，忘了到对方的世界立足，沿着感情不断进出，都不足半个项目，错误的泪不想哭，却隐忍不住。 另一种心 结束，忘了一路都忘了哭，忘了到对方的世界里住，人在感情不断建筑，因为不足感和相互错误的泪不想哭，却硬要流出。忘了一路都忘了哭，忘了怎么爱上彼此的糊涂，没有人会懂得帮助，却所有于事无补，爱怎么开始的想要结束。忘了一路都忘了哭，忘了到对方的世界里住，连着感情不断建筑，都会不足半个项目，错误的泪不想哭，却硬要流出。

一大堆问号，比较谁对谁重要。我却在你的耳朵旁轻轻摇，用双手去拥抱你的好。与你的城堡迷惑着要把我难扫，想我看到你烈火着会加速心跳，这比喻发你不知道我右边的耳朵有些心脏跳，有你在发笑，有你花的味道，将你给的好狠狠去干爆，热情拥抱抱，欢乐在风中爆笑，相爱大笑笑，轻轻撞牢，给你甜味药，幸福比任何高，就快看不到挫折和烦恼，我乖巧祈祷，这贪心的大宝，所有你的微笑，所有情调。 你说我们是朋友，我知道以后再没有你左右，看着你微笑的挥挥手，我低着头压抑内心的颤抖，手机里的问候忍不住还是保留，我感觉那是最美丽的温柔。那天我偶然的牵手，今天离开，不小心带走我的所有。如果你说你会替我海角天涯去流浪，不管以后，从今以后紧握你手不再绝望，爱我的心不要走。如果你眼睛让我为何心动，灰色下雨天让我心痛不痛，不说我都懂，在你眼中我只是浮云天空。如果我可以让神马也飞动，只愿意为你一生心有独钟，让我反转动分成秒钟，回答我对你的情浓。说你会陪我海角天涯去流浪，不管以后，从今以后紧握你手不再绝望，爱我的情不要走。如果你眼睛让我为何心动，灰

最终会赢得，坏人总会败的。说谎比滋味变长的，憨厚的总是个胖子，去努力总会有收获。